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59节，生存论的良知阐释与流俗的良知解释。良知是操心的呼声，来自在世的无家可归状态，这呼声把此在向最本己的仍有罪责的存在唤起，与此相应的召唤之领会就是愿有良知。这两句规定不可能马上就同流俗的良知解释协调起来，他们甚至显得针锋相对。我们之所以称流俗良知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在描述这一现象特征和标识其功能的时候，执着于人们认作良知的东西，以及执着于人们如何跟随这种良知或不跟随这种良知的情况。但是存在论阐释非得与流俗解释取得一致吗？流俗解释在原则上、存在论上不恰恰须得怀疑吗？既然此在首先与通常从操劳所及的事物方面来领会自己，并把他的所有行为都解释为操劳，那他不是要以沉沦晦闭的方式来解释他的存在的这种方式的吗？此在迷失于常人所操劳之事，那么他所解释的存在方式不恰恰是他作为呼声要从这种迷失状态中收回的那种存在方式吗？日常生活把此在当作某种上到手头的东西来操劳，以及加以管理结算的东西，生活是装经营，也许盈利，也许舍本。所以考虑到此在本身的流俗存在方式，就无法担保源于这种存在方式的良知解释与依这种解释制定方向的良知理论，以为这类阐释工作找到了适当的存在论视野。虽说如此，流俗的良知经验却也必定这样那样先于存在论就触到了这一现象。由此引申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日常良知解释不能作为衡量某种存在论分析的客观性最终标准，另一方面，存在论分析也不该对日常良知理解掉头不顾，不该越过基于这一理解的人类学、心理学和神学的良知理论。如果生存论分析从良知现象的根源处把这现象剖析清楚了，种种流俗解释就一定恰恰从这一分析而成为可理解的，特别是他们在何处错失良知现象，以及他们为什么掩蔽良知现象，也同时可得理解了。不过从本书所讨论的问题看，良知分析只是为解决存在论基础问题服务的，所以描述生存论良知阐释与流俗良知解释的联系工作，就只能满足于指出本质性的问题。前面曾把良知阐释为把操心向罪责存在唤起，流俗良知解释针对这一阐释所会提出的结论有四种。一、良知本质上具有批评作用。二、良知向来是要对某种确定的已施行的或所要施行的行动发言的。三、按照经验，声音从不这样的根源处观涉此在的存在。四、这种阐释没考虑到良知现象的诸种基本形式，良知不安、良知清白、谴责的良知和警告的良知。恐怕可以从最后提到的这类考虑开始。良知不知、良知有愧，在一切良知解释中都是首先讨论到的。良知本来就是不安的良知，这就宣告出一切良知经验最先经验到的是诸如有罪责这样的东西。但该如何领会在这种良知有愧的观念中的恶的招式呢？良知体验在行为完成或拖拉未做之后浮现出来，声音跟在过失之后 并回身指向此在因之负了罪责的已铸成的事情。如果说良知宣告一种罪责存在，那么它不可能以向唤起的方式发生，而是以回忆的方式指向所涉的罪责。然而声音随后到来，这件事实是否与良知在根本上是忽上前来的这种说法不相容呢？把声音把作为随后跟来的良知蠢动，却并不表明对良知现象的原始领会。如果实际就责只是实际良知呼声的事由而已呢？如果对良知之恶的上述阐释是中途而废的呢？而情况正是这样，若把如上阐释的良知现象引入其存在论上先行具有的东西，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声音是某种浮现出来的东西，它在一一相续的现成体验中有其位置，它跟随着对行为的体验。然而无论呼声还是发生了的行为还是所负的罪责，它们都不是摆到眼前的事物，并不具有一一相续的现成事物的性质。呼声具有操心的存在方式，在呼声中此在先行于它自身而存在，其情形是它同时反过来指向它的被抛境况，只因为一开始就把此在当作接踵而来的体验的前后联系，才可能把声音当作随后跟来的较稳的东西，从而也就必然是回过来进行指引的东西。声音却忽回，但却越过了发生的行为而直回到被抛的罪责存在。这种存在比一切旧责更早，忽回却同时向着罪责存在忽上前来。这罪责存在须得在本己的生存中才掌握得到，所以生存上的本真罪责存在恰只是跟随着呼声，而不是相反。良知有愧从根本上远不止以罪责备方式回止，乌林说他倒是以向前指向被抛境况的方式换回。一一相续的体验的前后顺序不提供生存活动的现象结构。如果说对良知有愧的特征描述还未达到原始现象，那么对良知清白无愧的描述就差得更远了。无论把良知无愧当作一种独立的良知形式，还是一种从本质上植根于良知有愧的形式，都是一样。就像良知有愧公告出一种罪恶存在一样，良知无愧必得公告出此在的善良。不难看出，这样一来，良知先前作为神圣全能的留意，现在成了伪善的奴仆。良知应得让人说他自己，我是善良的，谁能说这话呢？而谁又不愿意这样表白自己？大概只有善人吧。这就看出良知无愧这一观念导出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但由此恰只映现出良知呼唤罪责存在。为了摆脱上面的结论，人们曾把良知无愧阐释为良知有愧的缺失，把它规定为经历到良知有愧的确然，因而良知无愧似乎就是对呼声不浮现的经验，以及经验到我没有什么可责备我自己的。但怎样才能体